妙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林里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屋里眨沙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风早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早上好，欢迎收听876资讯。今天是54青年节，首先祝广大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现场直播。接下来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由北京央华出品，万方编剧，立陶宛导演拉姆尼·库兹马奈特执导，孔维、冯宪珍联袂出演的舞台剧《新原野》即将于本月9号到12号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话剧《新原野》改编自万方中篇小说《杀人》，并命名为《新原野》，向其父亲曹禺致敬。中央芭蕾舞团的作品《大地的咏叹与起舞》将于本月11号在天桥剧场上演。我们来继续关注另外的芭蕾舞演出。本月18号到25号，有200多年历史的剧团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他们的保留剧目《海盗与巴黎的火焰》。其中芭蕾舞剧《海盗》取材自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同名诗作，作为浪漫主义时期的标志性剧目，《海盗》是古典芭蕾舞剧中情节最丰富、演出时间最长的舞剧，即便压缩了舞剧的第一幕情节，表演时长也超过了2个半小时。不过整部舞剧巧妙的编排结构并不会让观众感觉到沉闷。另外一部舞剧是《巴黎的火焰》，题材是1792年法国大革命之后，马赛的造反民众在革命领袖菲利普的率领下向巴黎进军时的沸腾情形。为了表现情节，这部舞剧将由芭蕾舞者、乐队、合唱团等100多名演员共同完成，是一次舞蹈与戏剧的综合呈现。国家大剧院2018年五月音乐节昨天启动了走出去系列公益演出，第一站演出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地举办，吕思清等艺术家把古典音乐送到了城市建设者中间。本届五月音乐节将继续持续到本月21号，以弓弦盛宴为主题，将包括18场音乐会和21场前往城市各个角落的公益演出。接下来是2场和小朋友有关的演出。英国动漫舞台剧《彼得兔万圣节狂欢夜》将于本月27号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开演。为小朋友们策划的六一儿童节动漫王国主题音乐会将于6月1号在北京剧院开演。最后再来关注2条体育消息。2018年中超联赛北京人和对战山东鲁能的比赛将于本周日在丰台体育中心开赛。2018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北京北控燕京队对战延边富德的比赛将于本月9号在奥体中心开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西二环北段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 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外大街的进城方向车多。另外北二环西段由东向西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乐享生活今天又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了。那大家知道呢，我们周五的时候除了你们可以在876的电波当中或者是通过手机各种 APP 直播类的软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一直播或者是微博的平台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景象以及我跟嘉宾对话的实况。那看到我们的方式也很简单，在微博或者是一直播平台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哎呀，今天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除了是周五大家心情都比较愉悦之外呢，我们今天非常顺应5月4号的这个节日的气氛，请到的也是一位青年代表，当当当，我马上要推荐的呢是我们的一位青年歌手，目前呢也是在活跃在我们内地歌坛的流行男歌手杨和苏。欢迎苏苏。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刚才有人说你思绪万千啊，在节目开始之前都 在思考。我在想我等会儿讲什么，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嗯，我们节目是非常放松的一个聊天的状态啊。今天呢，我们跟杨和苏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新作，有新的作品跟大家见面了啊，也是我们今天在小夏推荐这个板块我要推荐给大家的。好，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新歌的情况。 其实我最近是在准备一个就是自己的专辑嘛，然后现在专辑里边可能会有4-5首歌，现在是最近把第一首歌刚刚发出来叫 Pray for You， 叫为你祈祷。 嗯， 然后是我写给我小时候一个好朋友的。 哦，写给小时候的一个好朋友。 现在也是好朋友。对对对，现在也是好朋友。 对对对，我刚才也在想我说小时候的好朋友现在是失联了呢还是要用这首歌再找到他是怎么着Pray for you， 为你祈祷。创作的初衷是什么样子的？从小时候我们叫发小啊，一直到现在都是好朋友。 对， 要为他祈祷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因为其实我周围有挺多朋友，就是感觉从大学毕业以后因为我如果按照正常的来算我应该是去年大学毕业，但我不是因为参加比赛所以这个学就一直没有毕业，所以我导致我现在还在上学。但是就是我有很多同学都同时跟我一起上大学的同学然后到了现在刚刚进入社会，可能有些很多很迷茫的东西，然后我看着因为我是他很好的朋友，我也觉得心里面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替他感到难过，甚至是有点担心，所以我就这首歌主要就是唱给他听，就是跟他说让他好好去面对接下来的所有的挑战，然后我也会继续在他的生命里边 啊，对，我们会一起去面对这些问题。 哦，就是你看到了同龄人目前要从大学毕业， 对， 因为马上毕业季了嘛，从大学毕业之后，走向社会的这种迷茫感， 对对对， 无助感， 对对对对。其实我挺感同身受的，我因为我本来其实我在参加比赛以前，当时参加那个中国新歌声以前，我当时也是在很盲目，就是去找工作怎么样、 嗯、 当时我想去就是会计公司去找工作，对对对，然后我就参加不同的那种见面会，然后我也在深圳去实习，所以我其实挺能理解他们那种感受。 你的本科的专业是会计学？ 不是，是经济和哲学。 经济和哲学， 对对对 对, 对，说到这个哲学的部分啊，待会儿苏苏会重点的跟我们说一说经济和哲学中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这是两个，对，我是两个专业。 对，然后为什么会作为一个经济学方向的学生对哲学这么感兴趣？也会因为多多少少，我听到你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感受到里面歌词里面带有一点哲学思考的， 有一些小想法， 这个方向 啊， 可能和我们平时听到的流行歌曲的歌词。描述爱情啊，或者是兄弟之间的感情 啊 那不太一样的部分 啊 这个可能跟他本科双学位其中一个学位是哲学有关系。 对， 我们的听众好好奇啊，说那个发小是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 你们关心的点 是兄弟，对 对 对， 他一开始就已经说的是兄弟，你们 对对 关心男生？不不不，现在因为你知道有很多女生、啊、 也叫兄弟， 哎，对，这 明白明白， 哎，就是跟小伙子一样。 不，因为我小时候。我其实是一个挺不会跟女生打交道的人，我很怕女生，小时候就特别不自在，所以我小时候女生朋友特别少啊。 长大一点会好一点吗？ 就是后面交了女朋友之后发现啊，女生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 小时候你是听女人是老虎这首歌听的吧？受影响太严重， 就特别心里会有负担，跟他们讲，就跟女孩子讲话、啊、心里会不知道为什么。 好，这样一首写给朋友的歌。有朋友很关心苏苏啊，说杨苏今天是有一点点感冒吗？就是一直在清嗓子、哦、就担心身体。 起得比较早，只是对，今天起得比较早， 是因为现在在推荐，也在宣传期，对不对、 嗯、 为了推荐这首 Pray For You 这首新歌， 对对对， 所以呢通告也这个行程会比较满一点，休息没有那么好、 嗯、对对对。 其实每一次邀请歌手啊演员来到我们上午档的节目，我觉得也有点对不起你们。我也知道这和你们的作息啊， 是， 包括说因为你前一天一定会通告录到很晚 啊，对， 就没有啊，谢谢大家的关心，不是感冒了，就是有一点早起的这个 对 嗓子的不适感、 嗯、 还有人说为朋友创作一首歌肯定是经历了很多。哎，说到这个经历，是你看到他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嗯、 然后你很想为他写首歌，还是说你和他之间可能会有一些经历的事情？ 其实我小时候就都有，对，我们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就是他是我小学同学，所以我们认识都16、17年了， 嗯， 所以真的是非常长时间，啊，然后从小就各种东西，因为小时候我们也不算是特别听话的孩子，就是对对，就在 调、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可能班上成绩也不是特别好，我是到高中以后，然后开始好好学习，所以高中以前就是，啊，在学校里边混，然后成绩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就可能老师也不是特别喜欢我们，然后同学可能也觉得我们是所谓那种社会上的孩子，对对对对，当时给我们取的那种， 就现在的小猪佩奇呗，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跟他就，我们也比较像，就父母小时候也不怎么管，他一个人住，从来就不跟爸妈一起住，然后我也经常是一个人在家，然后我们就经常我到他家里或者他到我家里，然后我们就给互相一个陪伴，然后我们，就所以其实我跟他，算是我当时很低迷的一个时间，也是他陪着我，然后我觉得可能现在我比较清楚我自己的方向，我每天在做我自己热爱的东西， 嗯， 但他可能现在就是轮到他可能变得迷茫了，所以我就想把这个东西还给他，把这种支持还给他。 哦，这种陪伴的感觉， 这种陪伴，对对对对对。 嗯，小时候可能大家都会经历一个叛逆期， 嗯、对， 然后就觉得说，哎，父母也不理解我， 对， 老师也不喜欢我， 对对对对， 同学也有点孤立我， 对对对， 我怎么办？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就 知己， 对，哎、嗯，陪着你，兄弟啊，姐们儿， 对 对, 对对， 哎，这样子，你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说， 对对 对, 对。 但现在呢，因为大家的工作的性质啊， 嗯、 行业所处的行业不太一样了， 是是 是, 是。 你好像目标很明确了，但是他还有一点点、 对他。对对对对对， 说了这么久了，杨和苏的这样一首 Pray for You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首歌？你们可能已经通过别的平台听到了，今天我们在876的电波当中也给大家来听一下这首歌，听完了我们再来说说其中的哲学性的歌词。好了，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乐享生活呢今天来到的是小夏推荐的单元，要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中国内地的流行男歌手，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在五四青年节的这一天，是我们的杨和苏同学。同时呢还要推荐他的新歌 Pray for You， 一起来听歌。 Down to the key and G. The song's dedicated to my best friend in the world. Songs for you. We roll up with the windows down. Turn it up, let me play that sound. Get drunk in the bar, forget who we are. And worry about a thing, not a thing goes wrong. Cause we roll up with the windows down. Turn it up, let me play that sound. Get drunk in the bar, forget who we are. And worry about a thing, not a thing goes wrong. Yeah, 好久不见，把话都关紧，好久里面靠右盯着路边走。当我路过你家门口的老友记店，仿佛老友出现，我不禁停下看看，在他周围绕多几圈。看过几天几年，转几天几遍，好像还有一大把光阴不用着急见面。但每次和别人的矛盾又照旧出现，才明白从你胜过所有炮友初恋。我该怎么形容你的平庸？你夹杂着伟大的细胞，为那次的记号，我常会心痛你。But no home， 我不想惊动你，因为我周围同样是乌烟瘴气。没有英雄仗义，没有清新空气，只有歌手不唱歌的拼也拼综艺。说话口鼻不畅通，神经中立，所以我选择把自己沉浸在星空里。We rolled up with the windows down， turn it up， let me play that sound。Drunk in the bar, forget who we are. And worry about nothing, not a thing goes wrong. Cause we rolled up with the windows down. Turn it up, let me play that sound. You drunk in the bar, forget who we are. And worry about nothing, not a thing goes wrong. Yeah, you know me. 小时候我的愿望很简单，在两位边点餐连着 PSP 玩到一点半，不用面临毕业季，不用把人际关系在企业里比业绩。每天的时间都砸在健身器械里。Everybody loves Kobe for the championship. 有时跟父母我都不禁和你比胸襟，因为转过未来我们都是亲兄弟。我没有少一大步，每次我闯上大步，谎言被骂过就像是拿破仑兵败化天路。我总会跑到你家，躲在你家接住，就像条流浪的八戒路，唱着哈利路亚卡玛西怒吧，仿佛到天堂的距离不过就八里路。没有哪里不好，每天挤着住二十平米的家里也像是马里路。 Cause you know what I've been through and you know what I've been through，你比谁都要清楚，紧绷着笑脸的辛苦。 Cause you know what I've been through and you know what I've been through， 你比谁都要清楚，紧绷着笑脸的辛苦。 So we rolled up with the windows down， turn it up， let me play that soundDrunk in the bar, forget who we are. And worry about nothing, not a thing goes wrong. Cause we rolled up with the windows down. Turn it up, let me play that sound. You're drunk in the bar, forget who we are. And worry about nothing, not a thing goes wrong. 哎，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今天在乐享生活小夏推荐单元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歌手杨和苏的新歌 Pray for You。 因为这个词儿唱得很快，刚才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未必能够听得特别清楚，但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去这个很多的听歌的平台上去找到歌词。但是我刚才问了苏苏几个问题，我觉得是大家看完歌词以后就是也很关心你，因为这首歌会不会被同行同行这出来冲出来反驳一下也好，或者是就是质疑一下啊。写这个歌词的时候有过担心吗？比如说像说我周围同样啊怎么样怎么样，没有英雄仗义，没有新鲜空气，只有歌手不唱歌在拼脸的。哎呀，这个哎，反正你都已经唱出来了，对吧？我再念一遍也没差。 没事没事。 对，这个是你对于自己现在所处的一个状态的观察。 算是，其实，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毕竟， 音乐它是一个娱乐行业嘛，我们都认识是娱乐人，就是逗大家开心，博大家一笑。在我看起来，其实我写歌的时候，可能特别是写完以后，可能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呀，或者有人说这个不太好，这个不太好怎么样。但是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首先我从来没有针对任何人我也没有说是可能并不是我可能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深思熟虑以后的一个什么很独到的见解，也没有，就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我的第一感受，然后我觉得写出来特别好玩，我就会这么写。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娱乐，音乐就是大家别那么认真，就是听就好了。 哦，就是让大家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放松的一件事情。说真话有时候也会是调侃。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大家不要第一不要太当真，第二是 对， 即便你写的有一点点隐晦， 嗯， 可能也会被大家解读出不同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 那还不然我们就写的直白一点。而且这个直白啊，除了说对于自己现在周围的环境的一个直白，也有我们小时候各自回忆的直白。 是是是 啊，比方说这个点餐连 GPS 对对对对对对， 这太直白了。 对对 对, 对， 好像很多就不管男生女生都会有这个阶段。 嗯， 女孩子可能是上了大学或者在高中阶段啊，通宵 KTV 是吧？ 啊啊啊啊， 男生就是通宵联机打游戏， 对对对， 哎，都会是，这个描述，对过往生活的一个回忆，也说了，不用再面临毕业季啊， 嗯， 不用在公司里面去拼业绩啊， 嗯嗯嗯， 这个你是想给这个兄弟，给这样一个好朋友一些安慰？ 其实就像我说的，我在写歌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就是用心去感受， 嗯， 因为我觉得艺术最重要的就是去表达你的情感嘛，而不是说去讲一个道理。如果讲一个道理的话，我应该写一个论文。所以我觉得，我在写歌的时候，其实你问我，其实我是很懵的。我在想，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是我就是单纯的是在回忆我们小时候的事情，还是说，可能想用小时候的事情让他现在感觉有些值得留念的东西，我都不知道。其实我写的时候就是很随意，然后也非常的，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思考。 嗯嗯，想到了就写。 对对对， 我们也来回答一下一直播上面的我们的听众的提问。想要继续的跟我们的杨和苏还有跟我来聊天的话，方法很简单，提示大家，微博和一直播平台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这个蔚蓝海洋说期待出后面的那几首啊，因为刚才提到了， 对对对对， 专辑应该会有四到五首新歌， 嗯， 目前是首发是 Pray for You 第一首。 对对， 嗯，对，说支持原创创作型男，哎，我们还没有聊到健身，你们是怎么通过一直播就感受到型男的气质的呢？我刚才说让他撩一个衣服，让我们看一下 muscle 的。嗯，还有这个上单来说，这是青年歌手是吗？嗯，对啊，这是青年歌手，人家大学都还没有毕业呢，这过青年节不为过吧？是不是？嗯，还有人说这个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前面。啊，说这个很每周都很期待周五的直播，不知道夏夏会推荐什么。好，就是推荐今天呢，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要推荐，就是现在因为唱歌事业而延迟毕业的这位歌手杨和苏苏苏。哎，但是你看，很多人就像你说的，面临毕业季的时候会有迷茫，但你走在了一个很好的节点上。就是在学经济也好，学哲学也好，大家不一定说觉得我未来出来的职业会当歌手， 是是是， 会有机会自己来写歌， 是是， 唱给大家听。 是是， 那我们说回到新歌声吧。从这个新歌啊，说回到新歌声的这个跳度，当时跟周杰伦，因为是在他的战队里面啊，在他的组别里面， 对， 所以现在也还会，因为杰伦自己也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你现在也要走自己创作的这条路线，会再去跟他取经，或者是跟他交流一下？ 当然会。 歌词我的感觉要怎么办？ 当然会。但是更多的是就是我原来会把我写的一些歌就是直接发给杰伦老师听，然后让他给我一些反馈，给我一些意见。然后因为现在他可能越来越忙了，他可能也没有时间一直，因为还有一个是他忙，第二个是我写歌特别快。我可能一周就 还没听完呢， 对，那种还没听完，然后我下手又发过去了，所以我现在更多的就是靠我自己的鉴别能力。因为我觉得在比赛的时候啊，其实我跟杰伦老师也学到很多东西，就是他会专门当时比如说每首歌他都会很仔细的来指导我们，然后教我们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 我现在他就活在我心里，我能用他的那种眼光去审视我自己的作品，然后去改正。 嗯，我明白这个感觉，就是好像就是老师、师傅领进门嘛， 对对 对, 对， 修行也还是靠个人的。 对 对, 对, 对， 你觉得当时新歌声的时候，他给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有很多帮助，其实就是因为我自己原来特别是参加新歌声以前，我完全就是一个业余唱歌的人。我主业是每天在学校里面念书， 嗯， 所以我有很多东西是没有经过打磨的，比如说我对歌曲的结构没有概念。我就是那个时候比现在更随意，真的是想写多少写多少，写到哪儿写到哪儿，没有结构，也没有重复的地方，什么都没有。然后因为杰勇老师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资深音乐人，而且他是就是这个华语乐坛我觉得特别有影响力一个人，他有很多他自己的对音乐的见解，然后他也把很多东西分享给我。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做东西最大的不同就是什么呢，最大的不同就是我现在写东西它像是一个真正的音乐作品了，而不是我自己在那儿 freestyle 或者我自己在那儿随便唱。现在它像是一个音乐作品，我觉得吉勇老师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把我从一个业余的歌手变成了一个职业歌手。 好，这个专业性上面的指导， 对对 对, 对, 对， 开始的时候有点像听苏苏的讲述，有点像校园歌手， 校园歌手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我们在大学里面都看到过啊，男生喜欢唱歌， 对对对， 哎，自己也能创作一下， 对， 动不动来个校园十大歌手的比赛，还能得个冠军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有点随性， 嗯， 也不太知道说他是不是有一个结构，像写文章一样， 对对对对对， 像做什么事情一样，是有一个规律可以去寻找的。那新歌声跟着杰伦老师找到这个规律， 找到这个东西，对， 嗯，现在就。可以啊，像 Pray for You 这首歌里面唱的一样啊，就是做自己了。 对对对。 好，我们上半段先跟苏苏聊到这里，在广告的时间呢，大家依然可以到一直播上面来看我们，我们会在一直播上面继续跟大家聊天。在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乐享生活继续在小夏推荐单元推荐青年歌手杨和苏啊。想跟我们聊天的方式，想看到我们的方式，都是通过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啦。稍后见。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流水冲刷了时间，月光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0。 啊，5环，你比4环多1环。 对，5环外。 啊，5环，你比6环少1环。 嗯，没到6环呢、啊。我刚打40066688866，直接人工导航全包圆。 全包圆真贴心 啊！999一平米，所有装修事全包圆，还是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 我算了，咱家80平，8万就够了。 别美了，前面就到了。 我的天哪！4006668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个一个的溜走。找资金，用装置，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长奏十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668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出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装修处理价， 装修处理价， 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优惠再升级。 特惠一，家具升级全屋实木不加价。 特惠二，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特惠三，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 特惠四，名牌家用电器免费送。 特惠5、6、7、8、9超级优惠叠加，以上仅限60户， 还有更多豪礼现场揭晓。 全包圆疯狂五月折上折，多重让利惠京城。400-606-8866， 400-606-8866， 详询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依然来到的是小夏推荐的单元。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歌手杨和苏，再一次的欢迎苏苏。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啊，上半段聊了半个小时之后啊，感觉嗓子也打开了，是不是？哎，状态也打开了。下半段呢，我们会跟苏苏除了聊作品之外，还会聊一下生活，毕竟我们乐享生活嘛，生活当中也要快乐去享受一下。那今天呢，想要跟我和杨和苏一起来聊天的方式，给我们留言的方式很简单，微博和一直播啊。我们今天有同步的视频直播，都是搜索在微博和一直播的平台，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直接的跟苏苏来聊天，就在下方点击留言就可以了。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聊了一下，其实当时在新歌声的时候跟周杰伦老师也学习了很多。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有一点点从这个专业的门外， 对， 这一脚我就跨进来了。好，跨进来之后呢，现在可能你写歌的速度和他忙碌的程度，哎，你们俩的就是交流会有，他也会再给予一些指导。 对， 现在更多的时候你还是在自己的去感受和摸索。那你觉得原来学的不管说经济方向的专业或者哲学方向的专业会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都是通的。 嗯，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原来学的是很人文的东西，就包括什么历史我也喜欢看，然后就觉得它会对我整个人会有影响，就我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它都会体现出来，包括可能写歌就是比较直接的，我写歌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想法，是我比如说书里边看到的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我把它用我自己的理解把它写出来，就可能会有这种很直接，但更多的我觉得是对我整个人的影响。 嗯， 因为我觉得艺人吧，就是更重要的是你不简单是一个唱歌的， 别人不管喜欢你或者讨厌你或者是怎么样你，都是因为你整个人的感觉啊，你是一个人，首先你才是一个艺人，所以你给大家体现的东西是很全面的，是很多东西。我觉得，所以他其实在教我做人，包括在成为一个我觉得有思想的这样的一个个体的时候，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很大。 哎，苏苏刚才说到的这个，首先粉丝也好，这个你的歌迷也好，喜欢你是因为你作为一个人本身， 对，我是一个人 的性格呀， 对 啊，脾气啊，秉性啊，他会喜欢。也让我想到这个，其实我们做节目也是这样，我总是在说，哎，一个节目，一个主持人在这个节目当中，节目的调性一定是跟他本人的调性非常接近的。 对对， 不可能说我平时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人，然后我做出来的节目是特别不着调而特别搞笑，这很难做到。 对， 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听众一直从15年陪伴我们到现在，听节目的本身也是在慢慢了解我的一个过程， 也是在因为喜欢你啊，然后 再 喜欢这个节 目， 对对对，是分不开。 那现在你觉得歌迷对你的了解，可以通过我们从 Pray For You 这首新歌开始，接下来的4到5首，你会不会有一个渐进式的就像我做节目一天一天的，我不会把我所有的性格在这一天当中就能够展现完了。 对对对 对， 你会有一个渐进式的表现吗？ 会。这首歌就是这张专辑叫本质，然后这张专辑为什么叫本质，其实就是写我，就是我觉得比如说生活的本质是什么，音乐的本质是什么，说唱音乐的本质是什么，就我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讲我的生活，讲我的生活，然后讲我对这样的音乐的一种看法。所以其实我的每首歌都挺不一样的，我自己觉得就是虽然都是我唱，但是可能每首歌里边的各种小细节包括它的感觉都不会完全一样，包括写的内容都不会完全一样。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这张专辑其实挺有意思，它是我整个人的一个从不同方面的反应， 可能会有4到5个角度， 4到5个角度 来展现你这个人， 对， 4到5个维度，我觉得就差不多了，毕竟也就生活在3维空间里，可以。那你会传递给，就是如果我们一定要提炼，像以前写文章一样，提炼一个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你觉得每一首歌它会有不同的大意在吗？ 会有啊，当然会有，当然会有。 现在可以透露吗？后续的 就是 计划。 这样讲，我想讲就是这张专辑哈，就是如果我给整张专辑定一个色调或者定一个概念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叫本质，因为我觉得我原来听过一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重要的并不是说你跑多快，而是你是不是在往正确的方向跑。因为如果当你跑得很快但你在往反方向跑的时候，其实你是离失败越来越近，离你自己越来越远，你是离成功越来越远。所以在你真正的启动之前，你要明白你的方向是什么，你想找到的东西。我就感觉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就是觉得自己每天是很努力，觉得每天自己好像是很忙碌很努力，然后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地方，但是觉得好像可能做了一段时间或者做了很长时间，我发现这到底是不是我想做的，才发现自己已经忙碌了很多年了。所以其实我写这个东西，这个包括这张专辑最大的一个想表达，就是我想让大家去多去想，为自己想，去想一想，因为当我在跟你讲我怎么为我自己想的时候，其实我想告诉你，让你也去为自己想，然后你去想，就是你现在每天忙碌的东西是不是值得你忙碌的？抛开生活，抛开生活，就是你追求的东西是不是你想追求的？它是不是值得的？所以我就想，其实我专辑里边就最想讲的是这个。 这4到5首歌的大意， 对， 中心思想就是这样。 对， 刚才苏苏的那句话，我今天要把它记录下来，发在我的朋友圈上面。就是不在乎说你跑得有多快，而在乎说这个方向 是不 是正确。 是不是正确的方向？ 如果方向错了，你跑得越快， 越早。对， 好，还有你刚才提到了这个节奏快的问题，其实我们的听众呢也是在一直播上面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说现在呢感觉是一个造星的时代， 是 整个节奏都很快，希望自己，苏苏是不是希望自己的原创作品可以成为经典？那如果要成为经典，这个节奏或者是自己的节奏是不是要慢下来？ 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去说我自己是不是歌真的会被大家记住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去，可能这个市场是什么样，每个人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能做的最好的，就是我最有希望把我的歌能够让它流传下去的 方式就是我最真实的表达我自己，因为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儿。如果你要让我去做别人，我做不好，我做自己能做好。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就是成功几率最大的一种做法。 嗯， 所以我只能这样要求我自己。 哎，这个也跟现在发的第一首这个新歌《Pray for You》它的这个主题，我觉得感觉很像。 嗯， 就你也在。就是告诉你周围的朋友发小也好，或者是歌迷也好，说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我很开心，不管你们现在是不是迷茫不开心，我都希望这首歌哎告诉你们， 对对对， 方向很重要， 方向很重要， 选择这都是自己的选择。说到慢下来这件事儿啊，上半段苏苏说自己写歌特别快，是一个很快的写手，可能有时候就是内心的这个表达很丰富，我很想要表达的东西很多，就会很快。那这一位朋友问到的这个慢下来呢，我想他可能也是指的你自己的一个状态，不管是创作的状态还是发展的状态。 对对， 你会给自己制定一个节奏吗？ 会啊，当然会啊。因为我在写歌的时候，其实快是什么意思啊？快是说并不是说我一个月能写比如说十首歌，虽然我在三天能写一首歌，但有可能我在十天里面也写不出来一首歌。就是这个写歌的这个契机是来源于，就每当我觉得我写不出来东西的时候，我就去体验生活，我就去看电影，然后我就去撸串，我就去看书，你知道吗？ 闲下来。 对，我就闲下来。就是快是说当你有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写得很快，但是当你心里面是空的时候，这是对于我来说最可怕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觉得我心里面是空的，没有可以写的，这个时候就确实很茫然。但这种时候我也不慌，我就是我也会把自己放慢下来，对，我会去好好去想我周围的事情，我会去生活，就是我会去好好生活。 好好生活，这个跟我们都想生活的主题，你看多契合。为什么今天要来推荐一下啊？还有人说苏苏是不是选择一直唱下去呢？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你们已经开始规划苏苏五十年以后的生活了，你们也是很快。会不会给自己制定一个？ 我现在也跑。怎么讲呢？首先现实一点的问题就是啊。我跟公司已经签了很多年，我也跑不掉了。对， 不知道签了十年还是五十年。 但是，一个比较真挚一点的回答就是，我其实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能够用我热爱的东西养活我自己。所以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问我想不想，好像是，比如说像杰伦老师名垂千古，然后对这个整个乐坛有很大影响。我其实说直白，我没有那么大的抱负。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已经很美好了，我觉得我能用我爱的东西养活我就已经很好了。然后第二个就是，问题是什么来着？我能不能唱十年啊？ 对，想想是对自己的发展规划是十年、二十年还是唱五十年？ 如果我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能够维持下去，我当然愿意了。对，所以我当然愿意。我对我生活很满意现在。 哎，其实他也是想要就是了解一下，目前当歌手，当一个创作型的歌手，是不是你已经找对了这个方向？因为刚才说你要奔跑起来嘛， 对不对 ？一定要找到方向才能够跑起来。我想这位听众他想要了解的应该也是这样。那苏苏回答啦，现在的状态很满意，也觉得找对了。 就是看你，我觉得就是看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比如说你想要赚很多钱。或者是你想要比如说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可能你不能安于像我现在这样的现状，你会觉得说可能我要去做一些更现实的东西，但这个就是出于每个人选择。对于我来说吧，就是我可能对，因为我从小哈，我也没有说很喜欢什么大房子啊、大车呀、金项链啊什么的，我没有，所以我其实挺喜欢我现在的生活，所以对于我来说我是满意的。对，但是每个人可能他目标不一样， 标准也不太像。 对，所以你问我，如果你想当一个创作型歌手，或者比如说你想怎么样，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想好好当一个歌手的话，就不能心里面想的太多了，因为这样的会影响你的创作。你如果真的是奔着歌手去，歌手是干嘛的？就是留下好作品的。你要留下好作品，你就得花时间去思考、去生活，而不是花时间去赚钱。如果你想要赚钱，那可能我觉得当一个创作型歌手可能就不是你的最好的出路。 这个还看你自己要什么。 对， 我觉得跟任何一个职业，做歌手也好，做演员也好，或者是我们普通的职业也好， 对， 都关乎说你自己要达到的那个 阶段目标和终极目标， 大家都是普通的职业，我觉得。 哎，都只是真的只是职业的属性不太一样， 对对对，只是不一样而已。对， 没有说哪一个职业更特殊一点，只是职业属性不同。 对对对。 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就问过苏苏，我说，哎，不上通告，或者是像刚才你说的，哎，没有太多的灵感，也觉得有一点点空的时候，会拿什么方法来找自己啊？苏苏说，会健身，也会读书， 也会撸串，也会陪我女朋友出去玩，就是什么都就是真的是好好 生活，尽情的去生活， 对对对对， 啊，去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去吸取养分， 对对对， 陪女朋友出去玩也是个吸取养分很重要的过程， 很累人的。 女朋友确定没有在听节目是吗？ 应该在睡觉吧，现在。 吐槽他真的好吗？我们都知道了，知道了。我作为女生我也知道了，被你陪着出去玩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对，不容易不容易。 好，说回到这个补充自己的能量，给自己内心去充实一下的方法。我们节目呢其实有一个单元，我们会有一个荐书的单元，就会请嘉宾来推荐一下最近看的书， 书是吧， 或者是过往的书，哎，你觉得这本书真的很值得一看再看，对我的影响很大的，有吗？近期的或者是以往看的都可以。 有，因为我比较喜欢看哲学书， 来了专业， 不，但是就是我想推荐的就是其实哲学吧，我觉得我当然我肯定是一知半解，我完全是一个我不能怎么离哲学家差很远，我就是一个 不能说特别专业 热爱哲学的人啊。我觉得在我自己看起来，哲学这个东西吧，它并不是说好像我们很多人给它的第一印象就是它是一个很高深的东西，它是一个很无聊的东西，它是一个很让人情感很冷淡的东西，但其实并不是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每一个写书的人他都有一个灵魂，其实在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去感受到他的那个灵魂的可爱啊，或者是他的激情都有。所以我要推荐两本书是什么呢？一个是古希腊的一本书叫《理想国》，是，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都看过， 对，听 是柏拉图写的，然后它是一个对话的形式，讲的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然后跟不同的人辩论什么是正义，然后什么是正义是什么，然后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其实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对话的形式，然后里边每个角色的就是他的性格都很突出。还有一个是启蒙运动时候的，我最近在看的是孟德斯鸠写的叫波斯人信札，就是那个也非常有意思，他是讽刺当时法国的社会啊，他是一个独裁者路易十四，他就讽刺那个社会，然后他里边是以两个孟德斯鸠是一个法国人，但他写的是以两个波斯人的视觉，两个波斯人到法国去看，然后觉得这国家特别的奇葩就是国王在奴役他的人民，教皇在骗人，教皇实际上是一个魔术师一样的跟大家说，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很搞笑的一个段子，说如果国王觉得自己钱不够用了，他只需要去说服他的臣民100块钱是200块钱就行了，他们也会相信就是他里面有很多这种讽刺当时社会写的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从波斯人的角度来看 法国，对对对，这两本书我推荐给大家，就是不是说你要一个你真的要喜欢哲学你才会看，而是它是一个任何人，就是你喜欢任何东西你都可以看，然后特别有意思，我觉得 不会有我们对哲学那个概念当中很难啃 很无聊那种 对，然后看了以后一夜看下去就要睡着那种感觉 但是我有一个经历，因为我经常会也不叫强迫，但我会教唆我的女朋友去看，她给我的反馈是什么呢？她给我反馈是看到这么长的名字就想睡觉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可能大家需要先提前做好准备的，里面名字确实特别长特别难记，因为是外国人名字嘛，特别是古希腊人翻译过来都是六七个字的，所以这个要做好心理准备。 哎，我看一些外国小说我觉得我现在很难进行下去的原因也是这个， 就是名字是吧， 就记不住， 对对对对， 就哎这个人是 谁， 这人是干嘛来的，又翻又 对对对对， 悲剧啊，看白夜行就是这个原因，看不下去， 这要做好准备，对 啊，好这个推荐的两本书都非常有意思，既跟哲学相关，但是呢又不是大家理想当中的，觉得说哲学那就很枯燥很难懂， 对对对对对对， 至少它是好懂的， 它好懂，然后它非常好懂，而且它也非常有意思，它会不停的给你开玩笑然后给你讲一些很好玩的东西，对， 哎，好今天呢苏苏作为一个虽然说还没有从哲学专业 哲学学生给我们推荐了两本《理想国》，我一直都想要去看，但是我担心，对，因为考虑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这个你知道，在大家生活当中和心目当中的形象，我有原来是担心看不懂，但是苏苏讲完了以后，我觉得我可以挑战一下。 对， 还有人说，因为刚刚苏苏说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参加新歌声，然后也进入到了门槛，这个跨过了这个门槛，进入到专业的领域。但他说，其实幸运有时候和自己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对，我也是这种感觉。 但其实我真的很幸运，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一直觉得吧，我到今天都是什么呢，都是我觉得是老天给我都安排好了，就是相当于是把吃的放在我面前，我只需要伸手。就是虽然可能有人说我，比如说看我一天都没有怎么休息，或者是我会觉得我很努力，但其实我觉得我看起来我真的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没有遇到或者这样讲，就是我没有把我遇到的可能那些挫折啊当成是不幸运的事情，就是我没有觉得那些挫折是真的有多大的挫折，然后当我经过了他们以后，我就觉得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我觉得我特别顺。但可能你客观的来讲其实是遇到很多，就比如说我讲新歌声，我讲新歌声我在上新歌声这个节目以前被拒绝了四次，被拒绝了四次，第一次我去见导演，导演觉得我不行，让我回家，我就回家了。然后我想了想，我第二天我想想，我想如果我现在放弃的话，我还得再等一年，但如果我坚持，我明天厚着脸皮再去一次，说不定有机会。于是我第二天又去了，第二天又去以后，我很幸运见到一个大导演，他挺喜欢我的，然后他当时给我写出了一个作业，出了一个题，让我能不能一天写一首歌。我说我试一下，我回去之后就一天写了一首歌，然后第二天我就发给他，还是不行。然后呢，我又想，我说还有没有什么办法？我说他们觉得我不行，可能是因为觉得我唱歌不够好，因为我是唱说唱，对吧？我说唱挺好，但是他们觉得可能我唱歌不够好。我就找了一个，当时我去参加就是见导演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我说要不我们俩组一个组合，然后我们一起去，你唱歌呗。反正我唱歌不行，你唱歌呗，然后我们去见导演，然后我们就又在一起做了首歌，然后发过去还是不行。然后导演就跟我说觉得我好像太想上这个节目了，觉得有点可怜了，就说这样，就是我们明年再来找你，你先回去念书吧。然后我就听进去了，他当时可能只是安慰我，但我确实听进去了，我就回去念书去了。 好，这个念书之后的故事我们在一直播上面继续给大家讲吧。但是在876呢，我们节目要结束了，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周一上午的10点，我依然在876等着大家，不要忘了一直播上面这个故事会讲完的，会讲完的。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2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2018世界杯呢不仅是第一次在俄罗斯举办，也是第一次在东欧国家举办，那么它的历史意义呢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次举办国俄罗斯也是非常的重视，因此呢是一次性的推出了三枚纪念币的组合。那这三版纪念币呢采用了国际先进的铸币工艺来进行铸造，每枚的面值是25卢布。三枚币的正面图案全部都是俄罗斯的双头鹰标志，象征的是俄罗斯的团结。那么背面呢分别雕刻有这次世界杯的官方标志大力神杯以及吉祥物，可以说呢是将世界杯的文化和俄罗斯的文化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在世界杯历史上是非常的少见，因此呢是深受各国球迷的追捧。那么据了解哈，当地呢也是非常关注这套纪念币，俄罗斯发行当天